随着光并肩看夕阳，云朵飘向回忆远方，月落在梦的衣裳，也曾将我照亮，蝉鸣在少年的心上，晚风吹过了旧时光，掌心里写满晴朗，写满春夏生长。我拾起那束光，失落时还给太阳，童年的小河旁麦田一片金黄。我拾起那束光，天黑谁为你照亮，放下了梦与想，原来才叫做成长。 寄给你的信写了很长，后来我的心也慢慢卸了伪装，谁追着太阳月亮摊开稚嫩的掌，谁大喊时光，时光落下空空的网。我站在大雨的中央，路上被泥土弄脏，梦想也应该在遥望，梦想也缓缓摇晃，那些愿望已淹没在了生活的无常，已不是当初的想象，却也笑着原谅，这叫做理想。 拾起那束光，日落时还给太阳，童年的小河旁麦田一片金黄。我拾起那束光，天黑时为你点亮，放下了梦与想，原来才叫做成长。吹着光并肩看夕阳，云朵飘向回忆远方，月落在梦的衣裳，也曾将我照亮，蝉鸣在少年的心上，晚风吹过了旧时光，掌心里写满晴朗，写满春夏生长。